好啦，嗱，又到星期二晚嘅奪命撈鬆，咁啊，今日就真係奪命啦。 係奪命， 咁就奪去 我哋命。 奪首先就奪去官員嘅命先，咁before奪官員嘅命咧，就另外一單嘢就奪去呢個葵涌警署嘅命啦。 嗯。 咁琴晚咧就已經傳出呢個新聞，到今日啊，嗱 PPRB 都未有證實嘅消息嘅，一路都係消息人士透露啫。咁原來葵涌警署早前破獲嘅呢個所謂汽油彈陰謀啊，本地恐怖主義事件咧，竟然就係由葵涌警署裏邊一位警長策劃嘅。 嗯。 咁啊，而家再進一步嘅消息透露咧，就係呢位警長就揾咗一位黑幫嘅車手，然後咧呢個黑幫分子就喺網上邊招募一條彈散，就去執行。咁啊，你有冇睇十年嗰套戲？ 有。你講 喂，大佬，我先頭以為 浮瓜嘛。 係啦，我先頭以為本地彈係中啦，同衛兵鬥爭啦，而家嚟緊啦。咁啊，以為自焚者就遲早中啦。啊，而家原來唔係喎，最先中就係呢個浮瓜喎。 嗯， 就係、 是、其實浮瓜不嬲都係比較容易即係、就是、出嘅，其實係 即係中預言 苦肉計啊嘛， 苦肉計係啦， 係啊，苦肉計啊嘛。 咁就唔知嗱，葵涌警署最出名嘅就係、是、當然係抗暴英雄劉澤基警長啦。我先頭以為係佢添，警長葵涌警署。 哦，係喎， 兩個條件都中曬㗎 喎。即係佢似做呢啲乜嘢喎？ 咁啊肯定啦，因為嗰個拍院拍到上曬腦啦嘛，做呢個抗暴英雄，咁冇嘢抗暴，咪自己製造暴徒出嚟咯。咁原來嗱，我就話呢個咧就相當大嘅一個對香港人嘅警惕、警示就係咩咧？警察原來過去一段時間呢啲所謂本地恐怖主義咧係插裝架嘅。嗱，我想問下你，點解新界北重案組會揭出嚟嘅今次？嗱，唔係新界南喎。葵涌警署是隶属新界南警区管辖的、嗯、但今次是新界北的重案组去调查的。 新界北去调查 是啊，新界北重案组是游乃强。 是啊，我记得是啊，就是游乃强。 元朗分区指挥官升了上去嘛。 是啊。 为什么 会这样呢？是不是其实现在警队里面都开始有派系有内斗呢？ 我就觉得呢单 嘢，因为其实而家嗱，确实警队入边都几唔和谐啊！近排都前日咧，就有警长就爆樽，爆个女警长 违反呢个 限聚令，十个人 十条 食饭， 一条女警敬酒、啊、就唔觉意倒泻啲酒落去个沙展嗰度。 我谂咧呢啲咧通常咧就其实系可能即系猜妹猜输咗啊，定还是啦，即系因为唔知啲咩即系赌口数赌输咗啦，然之后敬佢饮酒啦。咁嗰條女咧就好唔條氣，就好唔鋸嘅。咁一路就秒嘴秒舌， 佢應該就係俾人 一路咧， 係 或者係咁樣啦，係嘛？ 諗佢諗佢唔知做乜， 係啦，即係你好似喂，即係你知道啦。因為其實最早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舊年咧有個叫西環女警嘅，有個大波女警啦。 哦 ，Madam， 係啊，就成日俾人性騷擾嘛。喺一月嘅時候係咁俾人性騷擾， 俾佢自己爆喎，俾同僚喎，唔係連燈仔喎，係 嗰個叫 KT， 唔知叫 KT 乜鬼嘢啊？咁佢就話咧嗰陣時， 哇，你講都記得， 係啊，叫 KT。 果然深入腦海噃。 Katy 通常咧都係即係嚇勁啲嘅，其實就是 啊、有關係咩？ 印象中啦，咁佢就話咩嘛？嗰啲即係其實佢話唔係淨係佢啊，佢話之前已經好多好多女同事咧，因為俾嗰啲同僚咧性騷擾咧，所以走咗嘅，其實 係。嗱呢啲肯定就係咁，因為咧魏俊仔，你以為佢淨係企喺條街嗰度騷擾嗰啲女示威者咩？ 係啊， 絕對唔係。 嗯。 我有位我認識嘅朋友話俾我聽，佢、有個認識嘅人。就是在中環和你 lunch 期間被魏俊仔截查，魏俊仔一路查一路摸他的手，然後跟住問他咦，點解你手有疤痕嘅？係咪掟汽油彈啊？然後跟住就話你做咩咁驚啊？俾個電話我啊， 咁都得， 有咩事我保護你啦。咁喎、啊，然後跟住咩啊？唔俾啦，跟住就話我哋而家警察好有錢噶、 啊， 你哋方喺中環做個 OL 我哋啊，真是 啊。 你想想多恐怖，即是你以為警察不會性騷擾女同事嗎？連普通市民他都敢性騷擾？ 不是啊，我反而反轉，他是連自己同事 都性騷擾，他因為習慣了手勢、啊、你明白嗎、啊、在警署裡面 裡裡外外都是這 樣。你看我看完這宗天水圍的爆樽案、啊、我當時我就想、啊、我說已經是這樣抗疫高峰，你們人在這裡劈酒、 吃酒之餘只是敬酒倒濕的褲囊就 兩樣嘢啦。林鄭就講到明就係飲酒就會有親密行為噶嘛。 真係咯，今次 係咁就係啦。 爆樽咪親密行為， 只不過就係呢次係親密地爆樽啫。係 啊。 咁另外一樣嘢，你又人多嘛，係咪先？ 十條友喎、 啊，你十條友，其實佢幫襯咗間咩嚟㗎？大排檔定係點樣啊？ 其實有 CCTV 嘅喎都。 係咯。 應該快啲去嗱嗱臨。 嗱，坦白講，嗱，即係其實冇辦法嘅呢啲咧。你如果你話揾報警人拉你啦，即係你揾食環拉佢。食環都射佢哋噶嘛？ 喂，而家大佬啊，勁過日治時代嘅皇軍啦、 啊！ 而家佢哋有咩問題啫？咁但係嗱，我覺得古怪在咩咧？就係呢單葵涌本地恐襲警長策劃本地恐襲事件。咁誒，元朗爆樽事件就係沙展，全部都係援助級嘅頂層啦，差唔多、 嗯， 或者中高層援助級裏邊嘅中高層。我其實分析過嘅，我話喺警署裏邊咧，呢啲援助級。所謂前線警隊而家出現了一個下黑上的情況， 是 就是中下層的警員就捏住白恤衫嚟走嘅。你看到在現場很多示威場面都係嘅、嗯，最失控的都係警長上不到位嗰啲，原助級去到頂啦嘛。 唔係就係光頭警咯， 係啦，光頭警嗰類咪攞支雷明燈出嚟兇人咯，係嘛？上曬 full gear 出嚟兇人咯。 人生高峰㗎啦，嗰嘢。 呢位警長我估都係人生高峰啦。我覺得佢我唔識佢，但係我估計即係用呢、這個。美國的 CSI 啊 profiling， 去 profile 呢個警長你就知道。如果你見到劉澤基，因為攞支垃圾雷明燈出嚟，竟然上到中央電視台，仲有嗰啲唔知乜春發展商帶佢去樓盤睇呢度睇嗰度，食唔少啦，好嘢，係嘛？睇使乜喺警署性騷擾啫？ 佢唔係佢講嗰陣時係帶佢去咩肇慶啊嘛？ 肇慶睇樓盤，大灣區睇樓盤。 咁最後尾其實原來蘋果咧，其實都自己去即係明查暗訪咧，去過肇慶嘅。佢就話即係佢就扮警察，扮、嗯、警察去睇。咁睇完之後咧， 有冇想嘢先咁樣？ 咁啊，即係當然啦。咁啊，即係嗰個帶即係帶睇樓嗰個咧嚇，肇慶係小香港咩？冇聽過喎，反而係帶咗去另一個地方嘅。咁啊，就同佢講啊，你唔使擔心喎，呢度啲人咧唔會歧視黑警嘅。 原來成個區都係黃嘅。 啊，竟然係咁樣喎，即係其實佢哋咧，即係嗰種臭名遠播咧。我諗你唔好以為大陸咧，即係下下即係喺表面上啊咁撐警啊，但係其實佢哋自己，我諗都有好多人都知道咩一回事嘅，其實 係。嗱，所以我就話咧，呢個心理狀態就係你見到光頭警長發發聲，哇，上去北京啊，招呼佢上次係咩啊？國慶啊？ 國慶 觀禮團係啊？ 係咪睇粵軍啊？ 睇粵兵係啊？如果你係同級警長， 嗯， 你喺葵涌警署裏邊見到呢條光頭蛋散，只不過立支雷明燈出去發下發下。戳到行咁就上位啦。 嗯， 真槍都未開過。如果我破獲一個襲擊葵涌警署嘅本地恐怖主義，我唔警。 嗯， 嗱呢啲就好明顯就係個心理上邊失衡啦。然後跟住嗱，我而家覺得要直情係要調查係咩咧？究竟呢個黑警長後邊仲有冇政治勢力去指揮佢揾呢個黑幫嘅司機喺網上邊招募一個盲模去放呢個炸彈？如果係嘅話，即係等於當日警方扮示威者滲入去呢個示威者組織裏邊， 銅鑼灣試過啦，銅鑼灣 即係話究竟有幾多單呢啲恐怖襲擊？就算執行嘅唔係警察，喺、嗯、TG 裏邊招募嗰個係咪警察咧 ？TG 嗰個好明顯嘅，你見到啲用語啊，寫 呢啲就我覺得係最大可能就係話佢去煽動前線嘅人去做呢個所謂嘅本地恐怖主義。嗯、鄧炳強就振振有詞就話香港。出現本地恐怖主義，呢、這個就為23條立法明羅開道。呢、這個其實大家香港人唔熟習，呢、這個係當年昆明恐襲之後新疆嘅狀態。好、 嗯、 多新疆嘅所謂恐襲事件，真真假假，你都唔知係邊個策劃嘅。然後跟住新疆就進入今日，仲慘過二次大戰嘅喺德國嘅。這個、 其實唔即係你即係大陸就有新疆啦，即係遠即係近嘅啦，你可以數翻去呢一個烏克蘭都係咁嘅。 烏克蘭 嗰邊 Turn Fire 咪就係咁咯。 烏東裏邊嗰啲嘅所謂親俄武裝，其實根本就係俄羅斯特種 自己有嚟噶嘛。係啊， 然後去煽動同烏克蘭人打嘅 KOL， 扮烏克蘭人同俄羅斯人喺網上戰嗰啲，其實都係俄羅斯人。 邊境 一個字頭就兩堆人，一邊就扮烏克蘭人，一邊就扮俄羅斯人。 咪就係神又係佢，鬼又係佢。 然後就不斷鬧對方係烏奸，一個就鬧對方係烏奸。 即係咧， 同香港有乜分別啫？我覺得。 咁而家你見到啦， 而家鬥王咪就係咁咯。 去聊啊，譚德塞鬧交嗰啲所謂台灣人，亦都係大陸人嚟噶嘛，嗰啲網軍嚟噶嘛。係嘛？即係我諗佢哋對住阿譚德塞咪又係講嗰句咯，你媽死了啊咁樣樣咯。其實係成扎人都係講呢啲咁嘅説話。 咁但係我想問譚德塞點解識知道 NMSL 係咩？ 我唔知佢知唔知喎。 可能聽得多呢個阿劉乃嗰首歌。 我諗佢都會有啲 tailor made 俾佢嘅，咪就係話叫佢黑鬼咯嚇。 哦。嚇！但係我覺得，坦白講，呢啲招數黑白無常用得多，都露出馬腳。嗱，今次我就唔懷疑警方過去一路咧都有咧。做一些 offensive 的事情，是去扮示威者去進行這個襲擊。但是今次奇怪在的地方是什麼呢？是警察自己揭出來。 是的，這個就有點像鄭，即以前不就有一個扮本土派去招人去。 那個扮 DJ 鄭什麼傑？鄭文傑？ 唔記得咗鄭咩啦，就叫 Anthony Chen。 我收尾坐監嘅好似。 係啦，坐監嘅。咁就話即係嗰條友咧，就其實係揾佢一齊去揾佢俾錢話俾佢選嗰個人啦。就以前同梁振英共事過嚟嘅，我記得就係好耐啦嗰單嘢，幾年前。 我知幾年。 其實就係、是。 坐完添啦，我諗應該。 點解最後尾又係由呢一個差佬破獲㗎嘛？我記得唔係佢差佬添啊 ，ICAC 破獲。 ICAC 其實係。即係呢樣嘢就好奇怪啦，係咪有內部分裂嘅問題啦？係嘛？一個字頭裏面其實後入邊係咪有佢哋自己本身唔同嘅派系喺度搞呢？其實即係冇理由噶嘛。即係如果你自己搞嘢嘅話，係咪應該都有通知聲啦？係嘛？定還是係因為有白警組？但我又唔覺得今次呢一鑊嘢係尤乃強係白警喎、 嗱，你覺得呢個葵涌警署警長，我頭先我嘅解釋就係佢嘅犯罪動機，就係呢個不憤呢個光頭警長急速上位，攞支雷明燈戳兩下，即係戳樣就上位，所以佢就搞鑊真嘅，搞鑊恐襲。好啦，如果唔係呢個理由嘅話，我覺得仲恐怖喎，即係話喺警隊裏邊係有政治部嘅人一路咧係執行緊一啲嘅政治任務，而呢啲政治任務咧就等同於當年。六四之後的逼街騷亂，令到呢個支聯會取消三罷，其實執行的是黑幫後面策劃的警察嘛，逼街騷亂啊， 係我知 道，咁我覺得今次亦都即係嗱，如果你從更大的警察的政治角色去看咧，所以我話點解而家警總到今日警察高層都未出嚟就呢件事去表態咧？我覺得係好令人疑惑啊！究竟佢哋嘅參與程度去到邊？我是絕對有理由懷疑，究竟警察高層對於葵涌警署呢單嘅自制嘅恐襲事件，等於七二一元朗恐襲一樣，我肯定警總嘅高層係知道當晚七二一元朗係冇警示份，係報警打爛機，叫人唔好喐，唔好 call， 唔好覆 call。 係嗰陣時 係啦，係肯定係知情嘅。咁我想問，究竟軍器廠街三十八樓知唔知情咧？葵涌呢單嘢 係。 是吗？ 我觉得知啲唔知啲 啦。因为只不过是一条盲毛，唔抵得刘泽基上位，然后自己自导自演，搵个黑帮嚟自导自演，跟住带队破案。收尾又 call 埋记者去影噶，现场拉反嗰时 候， 做足晒噶系。 系。 所以我就系话咧，你而家你喂我头琴日我睇新闻话，一路有未经证实消息透露有葵涌警长自制呢个恐怖袭击嗰时咧，当时我都话。不是吧，十年那套戏只不过都未够十年就来了了。 但是都 跟着会不会下一步就是这个警长会香埋 即是灭口那很难讲，现在爆黄了就很难灭口的这件事又。 你说戏剧 反而 我觉得还未戏 到最戏剧性的阶段。 反而如果你说你有灭口那些，即其实早期说在这个被人怀疑是。知道嗰啲即係無名屍體啊，有個水警啦，四十幾歲嘅水警啦，即係其實佢自有後面之後又係自殺咗咧。嗰啲我覺得似係滅口喎。呢單嘢咧就好難講。我有諗過一個可能咧，就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內部其實就係、是 有白警 有 quota 制，有 quota 立功制，即係其實佢哋就係如果你話捉到呢啲嘅，咁就會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要交 quota 啦。咁交唔夠 quota 咪自編自導交數咯。其實就係、是、咁，即係你冇辦法啊。如果你上面壓到落嚟，佢明知佢 佢自己確信係有呢啲咁樣嘅汽油彈，但係問題真係冇啊嘛！如果前線係冇嘅話，咪自己搞咯。咁但係搞搞下就弄假成真咯。其實係 你記唔記得之前亦都發生過葵涌警署又係就係、是、出現咗呢個休班警員遇襲事件咁樣，又係、又話俾呢個嘅 跟蹤係嘛？ 抗爭者襲擊啊嘛， 係咪跟蹤 冇事㗎？呢間嘢你留意一下， 係冇咗下文啊嘛，冇咗下文啊嘛，係啊。 跟住你記唔記得啊？被女示威者指控在葵涌警署裏面發生的呢個性罪行，又是葵涌警署、啊、 哦，我知道，即係其實嗰、那個中大嗰個女仔阿、啊、Sonia 講嘅， 係啊 ，Sonia 佢講係嗰陣時係嗰陣時嗰、那個交大嗰個前學生會會長佢就話啊嘛，即係其實係你唔好即係睇我哋咁，我哋好忙噶，我哋身水身汗啊，成日 OT 啊，想搞一下你哋啲女仔啊，都好正常啫，咁樣講過啦。 所以我就話呢間其實咩警署啊？葵涌警署， 葵涌警署乜人都有， 是咩警署嚟嘅咧？其實 性騷擾、強姦嘅，俾人哋話過有，係嘛？ 而家就恐怖主義黑警 啊， 呢個真係黑警啦啩？ 係啦，真係黑警啦，僅有一方，僅有一邊係黑警㗎，其實係。 唔係佢揾黑社會放炸彈，仲唔係黑警？ 好明顯啦。 但乜你話佢乜嘢做唔出？所以我就話咧，嗱、你從個人角度去睇咧，就可能係一個人為咗升職，為咗破案率。但如果你從更大的角度去看，有沒有好像元朗黑夜那樣，是有一些勢力在背後煽動他去做事，在九月選舉之前製造一個恐怖主義的浪潮，一有利於中共中央直接頒布國家安全法在香港實施，二是令到大家覺得香港很亂，對於這個激進泛民，現在沒有泛民溫和派的了，全部都是被扎在一起，就是激進派叫做咁係攞嚟喺選舉之前製造一個打擊激進派嘅一個咁樣嘅政治氛圍咧，所以我就話嗱，你睇到有傳媒都報導元朗屯門嘅黑幫係招攬緊13-15歲嘅僆仔，係做呢啲咁嘅嘢。嗱，我覺得大家要睇清楚，真係唔會得一件嘅。你問我，所以我就話邊個踢呢單嘢出嚟咧？肯定就唔應該係嚟自鄧炳強。不是來自警隊的極高層， 即是有白警 踢出來的啦。其實 我覺得是有人看到警察墮落到這個地步 是沒有辦法不做事不揭開這件事、因為你跟著之後如果這件事你喝到過到骨，你想想這個模式 copy 下去、這個就跟新疆當日不斷出現聲稱東突組織的這個恐襲事件有關，然後跟著整個烏魯木齊戒嚴、然後跟住進入一個集中營的時代， 即是話其實而家呢種做法不是第一次，亦都是慣例嚟講啦。咁其實警察是 commit 緊一個更大 的政治任務， 更結構性的一個公職行人員行為失當，就不是郭榮亨嗰只啊。 佢而家呢只，我覺得直情係咩咧？你問我爭升職只係拉人夠 quota 升職 啊？ 我覺得係。他最想香港人是這樣 想、 因為這樣就變成這個葵涌警長個人的問題、如果不是個人問題的話，我就學共產黨的思維了，我覺得背後一定有一個團伙在這裡你說是不是？即是按中共想事的模式，我學了的，我現在 都像的，其實 幕後一定有一個更大的團伙在裡面、就是將香港帶入去動亂的狀態。如果我是習近平，我就很擔心了，我一定親自指揮國安高層嚟香港，親自向呢位黑警問話，睇下佢第一係咪收咗美國佬錢，第二如果唔係美國佬錢，係咪有台獨勢力勾結葵涌警署去進行呢個恐怖襲擊？ 首先呢個警長都算後生喎，佢 34、30幾歲， 八就好似係 30幾歲， 同我同年嘅呢個嘢係。咁但係佢如果咁即係其實咁後生嘅警長去做呢啲咁嘅嘢咧？其實就真係搏上搏得好緊要喎。如果係嘅話，係佢冇招雞就冇必要。你咁後生，你咁冒險噶。其實 嗱，所以我就係話咧，一路以嚟，你記唔記得我哋之前我都講過，好懷疑喺蒙面法之後全面破壞港鐵嘅行為 係 究竟係咪警察？ 哦，唔出奇啊！ 你而家睇翻轉頭咧，即係話葵涌警署呢單嘢係足以推翻。我覺得佢係。點解我就係話係咪有白警咧？如果你係高層，你一定包庇。點解？因為過去即係話等於反送中運動裏面所有嘅激進行為，你都俾到個 excuse， 係可能警察做嘅。 你明唔明啊？有位走，大家覺得 喂整粒啊？呢個咁網友幾好啊！即係見我哋上個禮拜咧，係咁喺度鉗鉗聲咧，整整啲喉糖俾我哋， 絕對有可能喎。 係 就係銅鑼灣爆出幾件飛虎卧底之後，大家都話：喂，啲汽油彈係咪警察掟㗎？而家你成個輿論嘅風向會擺向就係話：喂，呢啲所謂本地恐襲係咪黑警做㗎？一定會有咁嘅諗法。如果你喺外國發生呢啲事，嗰、那個市嘅警察總長辭 Q 咗職啦。 係啊，咁佢 點可能到而家都唔見到鄧炳強出嚟回應呢件事？ 係啊， 我覺得係最詭異喎呢樣嘢。 嗯， 喂，呢件大事嚟嘅喎。 鄧炳強咧，而家咁樣嘅，你阿 Q 做任何嘢都好啦，即你都有火燒人啦，咁樣樣，淨係講火燒人嘅啫，佢係。 嗯。 嗱，一係就講你一講七二一咧，佢就話：，嘿，你呢、這、一個有啲人咧喺度玩水喉咁樣樣，肥到周圍都係，咁呢啲就叫潑污水，係嘛？即係大家都有係玩呢啲咁嘅嘢。咁但係呢啲嘢，咁佢梗係即係避啦，避得就避啦。其實而家就係、是、咁，如果你話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叫做自，即係呢啲咁樣嘅自編自導咧，其實最早唔係呢個。如果你大家仲記得六月九號之前咧，其實喺警總出面啊，就有一架警車咧。其實嗰陣時， 哦，小霸王，東區小霸王， 咪就係咯，最早就係嗰次啦。 掟汽油彈啦，東區小霸王，係啊。 其實呢啲嘢唔係第一次嘅喎。其實嗱，呢單嘢其實佢幾多月啊？呢單嘢係佢應該係有火魔法咧，應該係十月之後嘅事嚟嘅喎，係嘛？ 好近期嘅呢、這個， 咪就係咯， 唔 係 好耐之前嘅事嚟噶， 年底嘅事啦， 好近期嘅事嚟噶，係啊，唔係抗爭早期嘅， 係咯， 係啊， 最早做壞手勢就係嗰單小霸王嗰單嘢啦，其實就係、 是、一聽個賭就知差佬揾嚟噶啦，叫東區小霸王。 即係如果你話佢自己本身係有揾開黑社會嘅，其實最早喺抗爭運動之前，佢哋已經部署緊呢啲嘢噶啦，其實 坦白講，警黑啊，從來都係勾結嘅， 嚇。 警方掃黃就會通知黑幫。 嗯， 發生過幾多呢啲咁樣嘅由呢個 ICAC 抽出嚟嘅案件？根本裏邊，你以為睇無間道先有咩？黑幫唔擺卧底入差佬裏邊，係嘛？滲入去拉出來，打進去拉出來，先打進警隊，然後喺警隊裏邊再拉出嚟。所以我就話，佢哋做污糟邋遢嘢，從來都係揾黑幫做嘅。最順手嘛，同埋咩做完之後黑幫唔敢出聲。你見到呢個警長佢揾黑社會做的，而家消息透露就係話負責嗰個揸車嗰個係有底嘅司機嚟噶嘛，係嗰個閉路電視影到嘛。你問我呢啲 case 葵涌警署就算喺調查過程裏邊發現由自己人做，你睇下佢敢唔敢直接唔上報總部，然後自己私下去調查咧？我覺得唔會。 嗯， 所以我話點解會去到而家咁嘅情況踢出嚟？呢個係好奇怪嘅事嚟。你信唔信係警隊因為佢哋裏邊自己睇唔過眼，九七前會係咪警察犯法？而家唔係喎，大佬呢、這個警察政治上係正確嘅喎，係咪佢做嘅手法唔正確啫？佢政治上係絕對正確嘅喎，係咩啊？係製造本地恐怖主義事件啊嘛，政治上咪符合總路線咯。 咁所以我覺得就未必係政治問題咯，係馬房爭功嘅問題咯，可能係。 嗯， 即係呢個係可能之一啦，我覺得。 或者左手唔知右手嘢。 係咯，即係正啊咩嗰、那個 Anthony Jane 嘅車嗰單嘢，咪就係左手唔知右手嘢咯，其實就係。 嗯。 嗰、那個似噶，同埋係 同埋選舉中票案全部都係廣東省政協。 係啦。 咪左手唔知右手嘢。 係啦。 嗱，將來知啦。 啊。 將來一元化領導， 將來就公檢化合一啦嘛。 一元化由個黨領導嘛， 係啊， 咁咪唔會左手唔知右手嘢咯。仲、 嗯、 有、哦，其實好多人討論基本法廿二條，忽略咗廿二條嘅第二段喎、 哦。係 第一段就話中央人民政府嘅各部門咧就要除咗本法規定以外嘅都不得干預嘛。 嗯， 本法規定即係國防外交咯。 係啊， 第二條咩係要遵守香港特區法律。 係啊，呢樣嘢啦，其實 廿二條唔 apply 喺中聯辦身上。 聶德權咪答過咯， 咁即係咩意思？ 聶德權咪答過咯，你咁樣兩 即係中聯辦唔使俾 stamp duty， 呢個最表面嘅啫喎，即係話中聯辦受賄 ，ICAC 人唔可以查嘅噃。 係啊， 係嘛？ 三年前 講關於買樓嗰單嘢啦，聂德权答過，就係 stamp duty 嘅問題。兩年前話點解呢一個中聯辦可以經營書店，亦都係答過基本法廿二條第二款嘅問題。聂德权係擺到明，佢係黑字白字，同埋用口都講過，相信中聯辦係會即係其實係會。即係佢哋係會根據呢一個基本法廿二條咧，就其實會哋行事嘅。其實就講到明噶嘛，呢樣嘢係佢唔係淨係講一次嘅，講過兩三次噶。咁而好笑，而家就係阿譚耀宗就話，不嬲都唔覺得基本法廿二條咧可以規管到呢個咁樣嘅呢個中聯辦嘅。 咁但係點解以前由2000年到2019年 都唔出聲啊嘛？ 到2020年政府嘅立場從來冇變過。 係啊， 點解你唔出聲啊？ 咁喂，你坦白講喂。你整個特區政府裏面行政會有你的人，即係嚟呢個立法會裏面你亦都佔大多數。如果你話監督立法會、監督政府，其實你自己本身即係呢一個中聯辦有咁樣嘅權力。首先，你喺立法會入面啲建制派啊，你哋自己本身係失職先啦。咁所以而家你見到咧，湯家驊琴日講嗰啲説話咧，就辣興咗阿鼠王芬嗰啲人嘅，即係佢話點解而家即係呢個中央或者中聯辦要即係再自己釋法啊，要講呢個基本法廿二條嘅問題，就係話咧嗰班建制派就無能，即係佢咁暗示啦，就係話你其實你哋自己本身咧就做唔掂啲嘢， 所以就兩劍， 所以就兩劍，就係話其實佢哋而家都需要呢一個中聯辦啦，要親自去監督啦咁樣。 嗯 咁你而家見到好得意噶，其實嗱佢而家， 但林鄭今日嘅講法好恐怖嘅，佢講一個權力轉授論，你知唔知係咩意思？ 啊，點樣咧？ 中央嗱一國兩制就係中央轉授權力， 係 俾特區政府，所以佢有監督，同埋咧呢個權力轉授嘅可以收翻噶嘛，所以冇剩餘權力嘅問題，佢俾幾多你有幾多，俾幾多嘅意思即係我交託你做呢份工，我有交託。俾你做，我同時有監督你做呢份工表現噶嘛？佢理解一國兩制係咁，而中聯辦係中央交託俾佢，而佢轉授個權力俾林鄭月娥去做嘢，即係中聯辦係阿包林鄭啦，而中聯辦係有權，如果係轉授嘅話，佢有權去收回個權力噶噃。佢點知淨係監督啊？佢代表中央嘛，因為係咪？喂，呢個唔係我哋對一國兩制嘅理解嚟噶噃。如果唔係，使乜基本法啊？ 你日日你做任何抉擇，日日做任何決定同埋決策啦，你都要考慮究竟中央受唔受意。如果佢唔受意，佢隨時可以收得翻。 嗱，好簡單嘅啫。 啊， 林鄭月娥就等於我哋呢個工廠大廈裏邊嗰個女看更而家。嗰個女看更咧，就係由呢個嘅業主立案法團去聘請嘅。咁而佢嘅權力啊，佢喺大宅裏邊，你見到呢個四眼肥仔入嚟要你登記你嘅身份證咧？佢表面上係有呢個權力，但係呢個權力其實係由業主立案法團轉授俾佢嘅啫。 係， 佢隨時可以攞翻嘅。只要業主立案法團就話：我哋而家嘅政策就係入嚟嘅話，唔可以唔需要再登記身份證啦。咁呢個林鄭月娥女看更咧就冇權要求你去登記身份證噶啦。而家就係咁啦。咁呢個所謂權力轉授論咧係好恐怖，你知唔知啊？即係話一元化由黨去領導，黨俾幾多你特區政府 ？OK。呢、這個福利開支我哋唔理，你自己搞。即係話呢個工廠大廈裏邊嗰個廁所點樣清潔，就唔該林鄭月娥呢個阿姐去搞掂。 係 塞咗廁所係咪用手去挖，就由林鄭自己去決定。不過大廈出入使唔使登記，然後每個登記嘅人入嚟使唔使收錢，就由法團去決定。法團就係中共中央。好啦，中共中央而家就委託咗一個叫做中聯辦，就係呢間物業管理公司啦。佢請咗呢個林鄭嘅阿姐翻嚟，就係咁而家。咁你諗下，呢個仲唔係一國一制咩？呢個完全唔係一國一制添，我覺得已經係將香港平吞完畢。你問我就係、是、 呢、這個就係習近平模式嘅，要將呢、這、一個佢嗰陣時舊年年底嘅時候講過啊嘛，佢就係話要將呢一個高度自治同埋即係將呢一個中央嘅全面管治權有機結合啊嘛。 呢、這個唔係就係咯？係 啊。 有機冇機，我唔明有機同冇機有咩分別咧？Organic 同呢個唔係 organic 有咩分別？ 即係佢既要你係即係中央全面管治權，亦都要你自認係有高度自治咯。 哦，即係又要抗疫又要復工， 係啊，又係嗰啲咁嘅嘢咯。 又要有自治又有全面管治權。 呢、這個就係中共嘅矛盾統一啊嘛。 OK 啊， 即係話到佢要去對付泛民嗰陣時候，就係呢個嘅全面管治權。 嗯。 到他要面對美國佬的時候、啊、就要是這個高度自治權， 是啊， 是吧，大佬這個世界怎會這麼容易 一向、啊、都是這樣的，習近平是又要吃大餐，又但是又要既要吃大餐、嗯、又要不埋單，還要點埋甜品、 啊、跟住還要用埋你的廁所， 是啦、 啊、搞到一地都是，然後拍下囉柚仔， 是啦、啊 啊、但是現在這樣，你現在除了這個22條的爭議亮劍之外、嗯、跟住就進一步，今日港澳辦連發三個聲明，喐郭榮亨啦，我估就好快會 DQ 郭榮亨的議席添。嗱、嗯，呢、這個亦都係咧直接干預緊，都唔係干預添，我覺得、嗯、直接喺香港行使共產黨嘅權力， 係 係嘛？一個議員按照議事規程去做嘢，咩叫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係一個刑事罪嚟嘅， 同埋唔係你講噶嘛？ 呢個唔係一個政治罪嚟， 係 ICAC 如果覺得有 case 嘅話，佢哋、啊、起碼就先至立案調查啊嘛。 就算議員拉布，議員喺議會裏邊講粗口，呢啲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有咩關係？ 如果你喺個動議辯論裏邊，你表達個立場係批評共產黨，共產黨就話你呢個嘅議員嘅職行為失職，然後就喐 Q 你，呢個就係變成係咩咧？就係、是、一個嘅政治罪，將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嗯， 政治罪咧係冇機制喺香港裏邊起訴，唔關梁美芬，亦都唔關大口狗係咪廢嘅事，根本係冇機制去處理嘅。呢個係強加於香港普通法以上嘅，或者將普通法裏邊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歪曲成為中共內地嘅以言入罪。 嗯， 其實就係以言入罪，我覺得 係 係嘛，選唔到主席。喂，當日如果係咁嘅話，其實第一個要起訴嘅應該係陶謹申啦。 嗯， 呢、這個。送中修例法案委员会， 去年是， 咪咯，跟住石禮謙要起訴啦， 系啊， 系嘛，開唔成會嘛， 系啊。 如果議員開唔成會或者選唔到主席，係屬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然後港澳辦話鐵證如山，然後跟住可以 DQ 議員嘅話咧，佢而家就係咩咧？我都費事等你九月選啊。 嗯，而家兩 我九月前我就廢曬你特區立法會嘅武功，我話知你選邊個入去都好。 嗯， 選咗入去之後。你做乜嘢？好簡單。如果你話否決預算案，佢可以同時話你係冇履行到宣誓裏邊嘅議員職責。議員職責原來只可以通過預算案嘅啫，唔、嗯、可以否決嘅。跟住咪喐黑喐喐曬你成班選入去嘅咯。 其實 係 㗎， 因為佢而家就係唔單止喺 DQ 啦，佢、 嗯、 發覺 DQ 都冇用，把唔到關。 要直情就係 佢直情要去到咩咧？要將立法會置於中聯辦嘅淫威下邊。 嗯， 去監控所有議員的思想、言論和行為，所以你話郭榮亨哽咽咧，就唔係因為佢冇咗個議席咁簡單，我覺得，而係嗰個威嚇咧，嗰個嘅粗暴其實係一種強姦香港人嘅行為。 嗯， 呢個絕對係由基本法頒布以嚟係最惡劣、最惡劣嘅一步。 係啊， 佢都費事同你玩呢個選舉遊戲啦，而家。 即係以前啦， 你橡皮圖章分組點票，層層落閘噶啦，基本法喺九零年代。係咪所有議會裏邊法案修正要分開功能組別同直選點票， 嗯、 然後跟住再將直選分區直選拆散到一個全世界都冇人用嘅叫做改良比例代表制，係確保泛民冇辦法喺議會佔多數。結果因為中共自己嘅倒行逆施，令到民意沸騰，根本就唔係因為個制度唔保障建制派，個、嗯、制度絕對。絕對戴了四層保護套， 他已經有佔大多數啦。大多數之餘又有制度優勢， 四層保護套，我告訴你，四層避孕套是什麼呢？第一層就是將選舉直選裏面只是佔一半、 嗯、 第二層直選的一半用黨派林立式的比例代表制、 嗯、 形成沒辦法形成一個大的反對黨， 還有分組點票， 跟著在議會第三層避孕套，所有議員的修正案對議政府提出法案的修正案要分組點票，這個寫在基本法裏面。 第四層就是你基本法七十四條又不可以， 第七十四條褫奪了議員 政治體制，不可以說 有公共開支牽涉到政治體制的議員私人條例草案，這些權力在九七年之前是有的、 嗯、 已經淹了。在四層避孕套下面 還要修改了議事規則， 他都覺得不安全， 是啊， 他都覺得不安全，他是要將安全系數提升到是所有就算在議會裏面少少的雜音都沒有， 即是百分百的橡皮圖 章。坦白說，解決議會裏面的拉布是要用政治手段，不是用高壓手段、 嗯、 政治手段就叫做 give and take。 那他現在就是不肯面對這個政治手段，不肯面對這個政治矛盾問題嘛。其實這個很明顯 琴日呢一个穆迪再次跌，再次降低呢个评级。佢而家減個評級咧，佢 AA 減係低過，係低過澳門嘅。係 啊，擺明係政治問題嘅，人哋 好好笑㗎。即係呢一個咧，即係其實呢一個羅家聰講啦，喂你睇下，喂其實你而家當然佢好多問題，就係話你自己本身而家嗰個抗疫啊，會令到嗰個經濟好多問題。其實而家區內啊，個個國家都係咁啦。係嘛？個個國家都有抗疫問題，都有失業，都有嗰個政治嘅，即係都有赤字問題啦。點解唯獨淨係調低你香港嘅評級咧？佢講到明啊嘛。佢除咗覺得你而家個政治矛盾未解決之外，就係、是、你而家個中港融合嘅問題咧，越嚟越緊合。 嗱，好簡單，呢、這個亦都牽涉到今日我哋講嘅話題。點解要咁樣重組呢個政府？呢個重組絕對唔係林鄭月娥主催為咗政治問責嘅一個重組。今次是中共為了實現全面管治權，面對九月政權保衛戰而執行的 dirty works， 新上去的這些人我敢寫包單，全部都是政治奴才喪屍，是執行 dirty works 的喪屍。我們休息一陣回來講一下，究竟今次重組和基本法二十二條的爭議，和由郭榮鏗開始中聯辦干預議員的言論在議會裡面的行為，然後到現在跟著他們會做些什麼 dirty works， 由徐英偉，由這個許什麼鬼，好像都是民建聯，就是劉宜祥那個， 哦那個是啊， 是吧、 啊、 跟著這個曾國衛、薛永恆、其實大家都不認識他是誰來，不過解給大家聽這些人是做什麼的上去、休息一陣先。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发日期呢由一号到三十号，不过都是送完即止。 只要下载咗人民超市的 app， 登记做会员，去门市收多张电子 VIP 卡，就会获得出走液。 大家记得要经常消毒双手啊！